该的时候就是心碎的声音。我们的爱不会同步，送给你最后的礼物，那是樱花掉落的声音。 人生啊，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个和你可以一起发出哇那个感慨的人，为同一幅画哭，为同一句话笑，为同一种美味儿撒丫子狂奔，为同一件破事儿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。那些瞬间呢，只有你我看见，那些心情也只有我们知道。人生啊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和你可以同时哇那一生的人。 时光一是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儿也相随，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喜欢一切城市里的河流，流水浮灯，人生浮梦，晚风和歌声一样的温柔。有多少人生不易，就有多少句人生美好，有多少伤悲，就有多少次举杯。我们说着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我们劝君更尽一杯酒，却舍不得再看一眼自己的杯子。 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才开始了解爱，控制不住的心跳

然后没有然后，甚至不再挥挥手，抱过你的手还能放在谁背？ 世界上没有一辈子接你上下班的男人，更没有一辈子不对你说谎的男人，但确实会有一辈子陪着你不离开你的男人。要记住，只要是人就会松懈、懒惰、有缺点，千万不要对人抱着不可能实现的期望。男人有多好就看你的期望值有多低，期待少一些，惊喜就会多一点。 乌拉拉拉火车地随着奔腾的马蹄，小妹妹吹着口琴，夕阳下美的剪影，我用子弹心的计介绍完了风景，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。我虽然是个牛仔，在酒吧只点牛奶，为什么不喝啤酒？因为啤酒伤身体，很多人不长眼睛，小城都看我起，只手空拳就手这么一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